就是陪伴，陪伴孩子成长，收获无法替代的美好。您做到了吗？ 欢迎收听《知识入学》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汉景帝驾崩，汉武帝继位，苦苦等了16年的刘濞的儿子刘据，终于等来复仇的机会了。他就极力地对芈月王骆颖进行了诱导。现在汉朝天子新崩，刚继位的新主刘彻还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孩，他只知道游猎和玩乐，大权掌握在窦太后手里，而那老太婆已经是一半入了土的人了。汉朝的主宰现在老的老，小的小，趁此良机，我王何不向两边扩张地盘，掠夺财富，壮我国威呢？事实证明呢，芈月王骆颖根本就是个经不起诱惑的人。以你的看法，我应该先攻打哪里呢？接下来就看刘据的表演了。他首先分析了铁三角的地形，我芈月国处于东欧国和南越之间，腹背受敌，十分不利。然后才提出了军事战略路线，南越强大，现在不宜招惹他，因以利益安其心。而东欧是个小国，实力较弱，况且东欧当年曾参与了7国叛乱，我们如果攻打东欧，汉朝肯定不会去救援。结论是，先灭东欧这个小国，再吞南越这只大鱼，把整个东南地区占为己有。如此一来，至少可以和汉朝平起平坐，分庭抗礼。等时机成熟，再遣兵直袭长安，霸业可成也。这有点类似于韩信的汉中队和诸葛亮的隆中队，直接勾画出一幅怎样称霸天下的霸业图。芈月王骆颖被刘据的话彻底打动了。建元3年，他亲率大军对东欧进行了赤裸裸的侵略战争。东欧国王骆望哪儿招架得住啊？告急信自然像雪片般的直抵长安。汉武帝当时虽然刚刚继位，但在这件事上却没有迟疑，派出严柱带兵去支援东欧。这时的芈月国王骆颖一听汉朝派大军来了，赶紧就撤了。严柱出使告捷，自然很高兴，于是准备凯旋而归。但东欧国王骆望却使劲地攥着他的手不放，原因是害怕。害怕严柱前脚一走，骆颖后脚又到，到时候遭殃的还是自己。严柱这下为难了，这么兴师动众的，他不可能总是待在这儿啊， 他总得回去呀。最后洛望没办法了，写了一封书信，叫严柱带回去交给汉武帝。这不是一封家书，而是一封移民申请书。洛望表示愿带领自己的全部人马举国迁到汉朝境内，永生永世做大汉的臣子。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，汉武帝最终同意了洛望的移民申请。建元三年，时正值秋高气爽、收获的季节，汉武帝收获了来自东欧国的4万多人马，并把他们全部安排在了长江和淮河美丽富饶的江南地区。汉武帝上任不久，在东南问题处理得相当好，一举扭转了他在朝中疲软的政治形象。然而路漫漫其修远兮，这只不过是汉武帝对待边境问题的牛刀小试，北方的匈奴问题才是真正考验他的。匈奴王朝自从头曼单于统一了各部落之后，历经默读单于、老上单于，到君臣单于时已经是40王朝了。和汉朝到汉武帝时的50王朝相比，成长史极为相近，真可以说是相辅相成、携手共进。既然说到携手，你不说君臣单于还差点忘了，汉朝的新继位者汉武帝还没跟他携过手呢。建元五年，君臣单于派使者到长安求见汉武帝，要求携手。牵手意味着什么呢？那不言而喻。为此汉武帝在牵手的问题上是左右为难。在匈奴的问题上，汉朝的统治者自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白登山受挫以后，后来总是采用和亲的政策，用美色来迷惑匈奴的统治者。后来和亲政策一直延续下来，到汉武帝时期，汉朝已经不知道送过多少真假公主和真假翁主给过匈奴单于了。可事实证明，汉朝的这种性贿赂取得的效果并不太好。匈奴单于简单的快乐和刺激过后，又起贪心，不是在向汉朝索要美女，就是对汉朝边境进行搜刮。总之呢，边境的问题一直是汉朝统治者的头疼问题。汉武帝是一个很想有作为的人，他想给贪得无厌的匈奴人一点颜色看看，但这关系国家政治安稳的重大问题，他此时刚刚全面接管政权，又不好擅作主张，于是召集朝中大臣来了个听证会。会议开始以后，气氛非常火爆，主和派和主战派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主和派的代表人物是朝中的二把手御史大夫韩安国，主战派这边由王辉领衔，两派随后实行了激烈的辩论比赛。主战派王辉的观点和汉武帝的想法不谋而合，和亲政策并不能彻底解决匈奴问题，为了化长痛为短痛，对匈奴进行严厉的反击才是上策。主和派的韩安国观点更加鲜明，它分为三点。第一，匈奴人在千里沙漠当中作战，正是他们的强项。第二，匈奴人的骑兵威力很大，而且移动速度很快。第三，匈奴人懂得游击战术，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跑。总之一句话，汉军劳师千里去求战， 打赢了也看不见什么战果，而一旦打输了，就会连短裤也输掉。都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，韩安国当年曾在北地任过都尉，所以对匈奴的情况还是很了解和熟悉的。他的观点一抛出来，朝中许多大臣都表示支持和同意，就连主战派当中也有人称倒戈之势。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，汉武帝虽然心有戚戚然，但最终还是妥协了，把一位民间美女扮成公主，嫁给君臣单于。主和派和主战派第一次交锋，最终以主和派的胜利告终。但主战派却像革命的种子一样，虽然还是星星之火，但成燎原之势已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。果不其然，君臣单于得到了公主，没过几天安稳日子又犯了老毛病了，对汉朝的边疆进行了大掠夺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汉武帝对匈奴动武拔掉这根刺的心越来越强烈了。元光元年，汉武帝顺应形势召开了第二次听证会。这一次汉武帝不再做沉默的羔羊了，会议一开始就抛出了一个结论：朕原本准备和匈奴将和亲政策进行到底，但事实证明每次都是赔了公主又折财，朕打算对匈奴动兵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啊？他这个暗示抛出以后，主战派代表人物王辉勇气和信心倍增，又是第一个站出来表示强烈的支持。而主和派的代表人物韩安国自然不甘落后，也站出来表示严重反对。王辉这次显然从上次失败当中汲取了教训，他用上一次的教训来陈述，不打击匈奴人，匈奴人总会永远骚扰下去。他的观点这次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。随后他又提出诱敌深入计划，打击匈奴人。随后尽管主和派代表韩安国极力陈述那些老掉牙的观点，什么高祖白登山之为前车之鉴，什么打仗劳民伤财生灵涂炭等等等等，但汉武帝这一次没再妥协，他最终同意了王辉的诱敌深入计划。其实王辉的这个诱敌深入的计划是一个叫邓一的人献的计。第一次辩论之后，主战派虽然最终失败了，但已经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，得到了一些爱国人士的大力支持。这其中就有雁门马邑的土豪聂一。王辉主战失败以后，聂一比王辉更急，于是主动找他献出了诱敌深入在全歼的良机妙策。王辉正是因为这个计谋，最终获得了第二次听证会的胜利。俗话说，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主战派通过听证会之后，接下来就看王辉和聂一的具体行动了。聂一按照王辉的部署，首先打着经商的幌子到匈奴，然后找到匈奴君臣单于，说有一件很贵重的礼物要相送。君臣自然接见了这个来路不明但是气势不凡的大老板。可是见面以后，君臣单于大失所望，这位大老板两手空空，并没带什么贵重的礼物相送。君臣单于正要下逐客令呢，聂一说话了，一张嘴就石破天惊： 小人愿献马邑这个地方给大王。君臣单于给惊傻了，过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，心想你小子是来忽悠本王的吧，嘴里边却说你只是一个商人，怎么送我一块这么大的地方？马邑难道被你买下来了不成？只要大王肯配合，得到马邑只是举手之劳。哦，愿闻其详。小人这些年用经商挣来的钱收买了一些亡命之徒，现在都混杂在马邑城里。大王如果想得到马邑，只需派兵来马邑，我再和你来个里应外合，马邑便是囊中之物。事成之后，大王只需赏我们一些钱财就行了。君臣单于一听这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，对于聂一的妙计来了个一拍即合。当然君臣单于也是有脑子的人，为了保险起见，他派了几个心腹跟着聂一回马邑，并且对聂一许下这样的承诺：你只要在城里动了手，我就马上派大军来接应。事实证明，聂一应付这样的反诈就跟小儿科似的。回到马邑，几个被判了死缓的囚犯改成了立即枪决，随即他们的人头被高高挂在城头上。然后聂一有话对君臣单于派来的那些间谍说了：我已经杀死了马邑的一些主要官员了，现在他们正群龙无首，你们快去请单于带兵来占城就是。间谍们自然快马加鞭地向君臣单于汇报情况了。君臣单于一听心中大喜，带领十多万匈奴精兵良将就呼啦啦地朝马邑城开过来了。匈奴人就是匈奴人，行动快如风，不多时就到了汉朝边界的五州。因为这里地理位置特殊，多半是崎岖的山岭，到了这里君臣单于突然叫部队停下来。因为细心的君臣单于突然发现了一个现象，四周的山岗上到处都有吃草的牛羊，却没有看见半个人影。面对无人放羊的可疑情况，君臣单于在望闻未果之后决定来个问切，于是调转兵马直扑附近的一个亭堡。结果可想而知，君臣单于打了亭堡防守人员一个措手不及，亭堡不费吹灰之力就被他们拿下了。接下来廷尉面临着两个选择，说还是不说？说了就能活命，不说就得掉脑袋。关键时刻，廷尉还是选择了自己活命，让良心去受谴责。什么爱国主义，什么舍生取义，什么威武不屈，通通见鬼去吧。人的生命就一次，失去了不会重来的。我就是一个凡人，只要能活着就好，其他的我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于是贪生怕死的廷尉说出了马邑之谋的全盘计划。君臣单于在望闻问切之后，终于来了个悬崖勒马。结果马邑之谋就这样很有戏剧性的失败了，害得汉武帝钦点的王辉、李广、韩安国、公孙贺、李居等五员大将带领的30多万人马伏在马邑旁边的山谷成了笑谈。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，王辉精心布置的马邑之谋环环相扣，可以说做得相当漂亮和完美。可是百密一疏啊， 王辉唯一的失误就是在马邑城外的五洲一带散放牛羊。他原本以为这样可以制造太平随和的假象，却不想聪明反被聪明误，放了成千上万只牛羊却无人看管，这反而引起了敏感至极的君臣单于的怀疑。最终在他望闻问切四道程序之下，洞察了马邑之谋，从而使汉军与眼看到手的胜利失之交臂。这次马邑之谋，且不说军费路费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开销，单是动用的人力和物力就是开天辟地之举。更为重要的是，马邑之谋是汉武帝上台之后，即思想革命之后的武力革命的开始，那结果之重要是不言而喻。面对这样的结果，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汉武帝了。既然失败了，那么必须得有一个人来承担这种责任。马邑之谋的主谋，主战派的代表人物王辉，光荣地独自承担了替罪羔羊的角色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 在文学的大道上，我们一路向前，穿过灿烂的忧伤，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，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。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，韵味真情依旧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你的故事天地。 一首歌见证了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都说那海水有苦有咸，朵朵盛开的玉兰花，播散了海上，海上的迷雾带来了春天，春天的光华。

记忆虽会消逝，爱将永远长存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，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涵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马邑之谋失败，王辉原本以为汉武帝只是象征性的惩罚一下自己，让他有台阶可下就行了。可是他不会料到，当他被打入18层地狱之后，想看见光明，那已经成了永远的奢侈了。王辉眼看这样下去，将会把牢底坐穿，于是决定出钱消灾。他叫人给朝中的一把手丞相田芬送去了1000两黄金。1000两金子呀，真不知道他从哪儿聚敛到这么多的钱。在王辉的心里，田芬那是什么人物？朝中大臣的一把手，汉武帝的舅舅，王皇后的弟弟，现在朝中谁不为他马首是瞻呢？送1000两黄金能保释出来，那也值了。可王辉这次的如意算盘打错了，他不会想到他的1000两黄金最终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不是田芬得了钱财不肯办事，相反，田芬得到了好处，很努力地去做了。首先，他没敢直接向汉武帝去求情。灌夫和窦婴这件事上，他做得够绝了。汉武帝这个老虎屁股，他不敢再去摸。于是他变通地去找到了王皇后。弟弟来说情了，王皇后没有不帮的道理呀。于是王皇后找到儿子汉武帝，说王辉的马邑之谋完全是为了咱大汉江山，希望儿子不要斩杀忠臣，以助匈奴人的士气。按理说王皇后都来求情了，汉武帝没有不答应的道理。可这一次汉武帝的反应却非同小可，他连想都没想就婉拒了王皇后的说情。理由两个人都心知肚明，汉武帝这是公报私仇。前边已经说过了，汉武帝的第一经纪人韩嫣因为过失罪，被王皇后以狐假虎威罪直接送上了断头台。汉武帝想保住韩嫣，还遭到窦太后口沫横飞的唾骂。汉武帝本来想利用这次的马邑之谋打匈奴人一个措手不及，树立自己的威信。不料王辉的表现非但让他大失所望，而且还让他颜面无存。把王辉打下地狱是没办法的事，战争的失败总要有人来承担责任的。如果王皇后不来趟这趟浑水，汉武帝说不定哪一天心情好的时候突然就赦免了王辉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可 可正是王皇后这么一搅和，汉武帝更加来精神了。他新账旧账一起算，给王皇后的回答就五个字：放人，办不到。汉武帝的态度强硬到了这种地步，王皇后也只能感慨儿大不由娘。田芬见王皇后都这样了，知道这件事搞不定了，只好派人给王辉回信，那意思是金钱不是万能的，皇上正在气头上呢，这件事我也无能为力，你还是做好准备吧，把牢底坐穿得了。事实证明呢，为王辉求情也是丞相田芬在他人生中的最后表演。元光五年的春天，也就是在他除去灌夫和窦婴后还不到一年，他得了一种怪病，没多久就结束了他光辉而短暂的一生。看来那句话果然不假呀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王辉满以为花了自己全部的积蓄，得个保释应该没问题，但田芬的话等于告诉他那是白日做梦。王辉不由得万念俱灰，最终选择了自杀。马邑之谋到这儿画上了一个不圆满的句号，而通过这件事儿，汉朝和匈奴维系了多年的亲密关系也因此而彻底破裂，迎接他们的将是一种崭新的互搏时代。马邑之谋失败以后，汉武帝并没有放弃对匈奴的武力革命，相反，此时的国事和家事都差不多搞定了。陈阿娇被永远地打入了冷宫，她和卫子夫迎来了相亲相爱的幸福时刻。朝中唯一令他头疼的丞相田芬也突然暴病身亡，免除了一大心腹之患。新上任的丞相薛泽安分多了，对汉武帝百依百顺，而御史大夫韩安国也是个识时务的人，他见主战已是大势所趋，也由主和派向主战派过渡。太中大夫张汤是在当年主审陈阿娇在后宫厌胜之法的法官，这一审就出了名，后宫上上下下几百人遭殃，牵连的人更是不计其数。从此汉武帝对公正廉洁的张汤另眼相看，在马邑之谋后不得已之下处死了王辉，张汤被直接升到了太中大夫一职。至此朝中主和派几乎已经销声匿迹了。没有了后顾之忧，汉武帝为了武力革命的需要还进行了积极的备战。首先要建立体系，在边境上增派大量的劳工进行军事防御体系的建设，垒石为墙，栽树为栅，都说磨刀不误砍柴工，这样进可攻退可守，这些防御体系的建立为日后打击匈奴做好了准备。那没有军费怎么打仗呢？为了筹集军费，除了正常的税收以外，汉武帝还突发奇招，对商人增加了一道苛捐杂税，交通税。交通税顾名思义就是交通工具的运输费，比如说你骑马要交马税，坐轿得交轿税。总之啊，骑马坐轿是商人或者达官显贵干的事儿，增加这么一条税，无非是从富人那里包一些油头税来。再加上汉朝经过文景之治的积累，国家已经富裕至极，国库里堆积了大量的钱财和粮食。在汉武帝的努力之下，军费 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。要行军打仗，还得吃饭穿衣呀。为了解决这个最根本的问题，汉武帝又征调大量人力物力，开凿长安到黄河长达300余里的漕渠。漕渠的开通，一来可以供运输粮食之用，二来可以做灌溉农田之用，可谓是种粮运粮两不耽误。而针对匈奴作战的需要，还得进行一系列的强化军事训练和演习，同时从各地招募和提拔了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将士作为军队的将领。卫子夫的弟弟卫青成为这批年轻俊杰中的佼佼者。如果说李广是汉武帝最为敬重前辈的话，那么卫青就是汉武帝最为看好的后起之秀。时光荏苒，马邑之谋很快就过去了5年。这5年汉武帝磨刀霍霍，时刻准备着。他主张的思想革命在这5年里早已经全面实现了。一时间天下如风盛行，好一个谦谦逊道的国风，现在该是他完成武力革命的时候了。元光6年冬天，匈奴人沉寂了5年之后，发动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对汉侵略战争。匈奴人一路烧杀抢掠，很快就攻到上谷。汉武帝这次没有丝毫犹豫，这正是检验他这几年劳动成果的时候，是机遇更是挑战。他马上派出了4路军马出来应战。第一路将领卫青封号为车骑将军，出发地上谷。上谷就是现在的河北怀来东南部。第二路领军将领公孙贺封号为轻车将军，出发地是云中，在现在的山西西北长城南河套东北。第三路领军将领公孙敖封号为骠骑将军，出发地是代郡，现在的河北玉县东北。第四路领军将领李广封号为骁骑将军，出发地雁门，在现在的山西省右玉南。按理说这4个将领当中属李广的资格最老，理应是他做领军大元帅才对。可是呢，汉武帝却做出这样的决策，后三路人马全都为卫青做策应。当然这是委婉的说法，说白了就是后三路人马都归卫青来管辖。汉武帝第一次正面同匈奴作战，就派出后起之秀卫青为主将，可见他用人是不拘一格的。事实证明，姜还是老的辣。李广披挂上任之后，就像一把尖刀一般，直接插向了敌人的腹部。匈奴士兵闻风丧胆，真是名将一出马，效果就是不一样。那在这儿呢，我们还是先来说一说李广的生平事迹。李广，陇西成纪人，是秦代名将李信的后代，世代都是行伍出身，射箭更是祖传的绝技。到了李广，那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已经到达了炉火纯青的境界。据说有一次，李广出去打猎，风吹草动当中，一块巨石若隐若现。李广以为是一只老虎，当下拔剑拉弓，只听见嗖的一声，那支箭快如流星一般的直中目标。待李广走近了一看，才发现他刚才那一箭竟然射进了石头里边。为此 唐朝诗人卢纶的塞下曲留下了千古绝篇。林暗草惊风，将军夜引弓，平明寻白羽，莫在石棱中。可惜他的剑法虽高，抱负虽大，但在汉文帝时期只是得了一个小小的郎官。这并不是汉文帝不器重他，而是李广生不逢时。用汉文帝的话来说，就是如果你生在高祖打天下的时候，是封王做侯的料。言外之意不言而喻了，谁叫你生在这个太平盛世呢？到了汉景帝时期，李广终于有了初露光芒的时候。七国叛乱，他随周亚夫参加了平乱的战争。因为表现勇猛，汉景帝封他到边境上的太谷做太守，抗击匈奴的入侵。后来就和太守结了缘，先后做过太谷太守、上郡太守、雁门太守、代郡太守、云中太守。因为他一直在边境和匈奴人进行游击战，又因为骁勇善战和剑法高超而名声大振，匈奴人也给这位重量级的对手送上了一顶极高的帽子，汉制飞将军，并且对这位飞将军是唯恐避之不及。有飞将军在的地方，他们都不敢去打搅。为此，唐朝的王昌龄在出塞当中发出这样的感慨：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，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这里不妨举个小小的例子来一睹飞将军的风采。有一次，匈奴进攻上郡，景帝派了一名亲随到李广军中，这名亲随带了几十匹马一起出游，路上遭遇了三名匈奴骑士，结果卫士们全都被射杀了，亲随本人也中箭逃回。李广听说之后，立刻率领百名骑兵追击，亲自射杀了其中两人，生擒了一人。刚把俘虏绑上马来，匈奴的几千骑兵就赶来了，一见到李广等人，以为是汉军的诱敌之兵，连忙抢占了一座高地。李广所带的百十来人上了马，赶紧想逃。李广大喝了一声：我们远离大军数十里，逃必死，不逃匈奴以为是诱敌之计，必不敢攻击我们。就带领兵士向匈奴的骑兵迎过去了，离匈奴阵前二里之遥，他令士兵下马解鞍。匈奴搞不清他们的意图啊，果然是不敢攻击，只派了一名将官出阵试探。李广飞马潜到阵前，把他射落马下，然后从容归队。到夜半的时候，匈奴人认为一定有汉军埋伏夜袭，他们就引兵而去。可是李广虽然在边境上声名远播，但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他的一生，只有四个字：大器晚成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生在主张对边境怀柔和安抚的文景之治年代，这位飞将军空有一身武艺和一腔热血，却报国无门。说白了，汉文帝和汉景帝在对待匈奴问题上都是采用消极的防守反击战略，从不主张主动对匈奴采用武力。因此呢， 李广的才能并没有得到最大的发挥。光阴如驹过隙，时光如流水一般的流逝，李广已经不再年轻了，他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。他认为他将这样在边疆和匈奴打打闹闹的游戏一生，而这时候上天降给他的大任终于来了。汉武帝上任之后，主战的言论就像一阵春风一般吹进了这位虽老犹坚的飞将军心里，使得这位年过半百的老人焕发出人生的第二次青春。因此此时面对汉武帝第一次军事行动，李广是格外的珍惜，也分外的卖力，这是他体现人生价值的时候啊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李广接到军令之后马上就从雁门关出发了。飞将军岂是浪得虚名啊，是战无不克，攻无不胜，他很快就大刀阔斧一般的向北推进。也许是他这么多年憋得太久了，也许是他太想表现自我了，也许是局部的胜利让他冲昏了头脑。总之，当匈奴士兵突然从四面八方出现的时候，把李广围得水泄不通的时候，他才清醒过来，明白了犯了孤军深入这个兵法大忌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李广付出的代价虽然不是人头，但是离人头落地也不远了。被生擒的人是生是死，完全得看人家的脸色，人家要你生你就生，要你死你就死，要你不生不死，你就会生不如死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，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，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四到五级的西北风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，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。 最后对影成三人的名曰，这是杜甫春雨润无息无声的季节，我突然掉进大唐诗梦的世界。人面天地只有游离人独钓寒江雪，怜惜日暮一宿住，曾经沧海难为水，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同游春江花月夜。我与回当凌决定飞上星河与数天，独一卷残雪，再一场爱恋，念一段平仄，一生失眠。